少悲欢，想来是糊涂，深情算我辜负。一见凌日跳得万里路，何必多问沉浮。烟雨云外仿佛是前途，忽醒忽梦谁清楚。波涛里剩几根筋骨，是情是落无辛苦。嘿呦嘿呦嘿，嘿呦嘿呦嘿耶，无需说别回顾，谁叫风尘路。嘿呦嘿呦嘿，嘿呦嘿呦嘿耶，踏破冰冷天地，天地寂寞，寂寞一吹一吹是结束。身在梁山心在何处，曾经跌倒还记得不，天涯归来生死几度，何时盼我功名尘土。地天行道天道有误，多少年华尽付江湖。心在何处，曾经跌倒还记得不，天涯归来生死几度，得失泡沫功名尘土。地天行道天道有误，多少年华尽付江湖。多少年华轻拂江湖。 他们说我很乖，尤其对于爱

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，人生不过是一张清单，你想要的，你不要的，计算得太清楚的人呢，通常是聪明无比，但是换来的却是烦恼无数和辛苦一场。所以呢，希望广播前的你可以生活的简单一点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孙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那些未曾有意的改变，情缘之际就叫界限。到底应该花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份未开启的心留下多少无悬念，至今心有灵犀，你借我的心事我懂你的来意，冷眼至今我忘的秘密，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，谁无法代替。想见不想见，已慢慢习惯那些未曾说真的想念，多么希望这种感觉享受的瞬间，你就能放不下，没有期限，只愿到下一个世纪再溶解，要怎么面对这一天，你问的世界来言之际命中注定，是清晰难解他的陷阱，那言之际我们的秘密，有种感动记忆都属于你，这种爱不可Yeah. 不出的喜悦，委屈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喜欢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怕你会在意？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春节前夕，团市委向上级团委争取助学金12000余元，开展迎新春送温暖活动，以走访慰问的形式发放到24名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手中。慰问中，团市委机关干部详细了解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，以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份鼓励他们勇敢地克服生活中的困难，努力增长知识和本领，立志早日成才。此次迎新春送温暖活动不仅为贫困学生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，也送去了新春的祝福，让贫困学生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，树立了战胜贫困、努力成才的信心和决心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近日，燕郊高新区天阳城社区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邻居节活动，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，受到了广大居民的欢迎。此次活动有天阳城社区干部、39号楼的居民、周围邻居100余人参加。活动中，居民们用歌曲、舞蹈等表演形式庆祝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，现场笑声、掌声不断，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。据了解，今年的邻居节是天阳城社区举办的第2届邻居节，旨在通过这一文明和谐的方式，促进和谐邻里的居民关系能够生根发芽、处处开花，让邻居节从楼上楼下的邻居延伸到整个社区、整个社会，不断提升社区和居民的文明程度。食药安全在身边，安全提示，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少不了合家团圆、亲朋聚会、共享美食。针对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特点，市食药监局提示广大消费者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一、购买食品时要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保质期等食品安全标志，要所证所票，并保管好相关的凭据，作为出现问题后申诉举报维权的依据。二、防止生熟食品之间交叉加工，在加工每一种食品前后都要洗手，按具刀具不能混用，饮用洁净水，不喝冷水。三、不吃不熟的青豆角、鲜黄花菜，不吃发芽的土豆，不吃野生蘑菇、霉变凉谷和蛋壳破裂有异味的鸡蛋，不吃腐败变质的畜禽肉类和海鲜产品，新鲜蔬菜水果要用清水浸泡洗干净。四、外出就餐一定要选择干净、卫生、正规经营的餐饮单位，避免食用不洁食物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 2017年1月，